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路加福音第六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 Yuli 台北，2011年7月。第六章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拿陈设饼吃，又给跟从的人吃？这饼除了祭司以外，别人都不可吃。又对他们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又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，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，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要得把柄去告他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，站在当中。那人就起来站着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问你们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，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他们就满心大怒，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12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，腓力和巴多罗买，马太和多马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，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有许多门徒，又有许多百姓，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，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。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笑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。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夺你的东西去，不用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